喂，食饭啦！ 喂，唔得啊，好忙啊，我哋公司个沙发死两日都未整得翻啊！ 有冇搞错啊？咁都得？学下我哋公司用 Antinous 啦。 Antinous 提供 Linux server 安装、24小时系统管理及技术支援服务、重集式伺服器以及虚拟伺服器等方案。使用 Open Source 软件，提供优质价廉、稳定可靠的电子邮件、网站、数据库系统平台。 好，翻嚟神秘之第二节啦。今日嘅题目咧就迎接2012啦。咁头先我哋讲嗰个 singularity 嗰个概念，我简单好简单咁复述个意思系点解咧？就系、是、当人嘅技术科技嘅水平，同人嘅智慧形成一个好大嘅 差距 嘅时候咧，系人嘅智慧驾驭唔到科技，而由科技去自己嗰、那个即系、就是、按照自己嘅逻辑去发展嘅话咧。咁會出現一個咩效果呢？咁舉個例，譬如話，你會唔會嘗試將人嘅基因，同一隻貓嘅基因夾埋，又或者從一隻老鼠嘅基因夾埋咁樣嚇？咁呢啲就即係近乎啲異形嘅即係科學。 電影拍過㗎啦，甚至有啲人會質疑你㗎。哇！呢啲其實係做科學的話，道德可以放低一邊添㗎。 係啦，係啦，係呢啲問題啦。咁即係呢個就唔需要複述㗎。咁大家會明白嗰個成個即係後邊個災難性嘅。implications 啊，咁嗱，頭先我哋結尾嗰時候，我哋就提出兩個問題啦。第一樣嘢就係點理解呢樣嘢？嗱，會唔會其實理解呢啲所謂預言或者呢啲即係唔係話西方科學嘅文獻咧？我哋始終有一定嘅一個所謂感應，即係好簡單，即係大家睇一本推背圖，大家同睇一本推背圖，睇一個小餅哥，係咪？淨係某一啲少數嘅人，佢有一種感應，佢先睇得出係咩嘢嚟嘅。佢舉個例啦，即係你阿基督，你做錯緊 Nostradamus。係咪人人都睇得明入面講啲咩嘢？ 唔係人人睇得明，而係最主要咧，人哋根本原本咧，佢都唔係一本咧，就係想公開俾大家知嘅一個預言書，係大家穿著附會咧。是你将呢本书咧摆咗上台，变成一个好重要嘅预言嘅嘢。因为人哋本身咧，佢根本系一个自主出版嘅书嚟噶嘛， 佢唔谂住出噶， 唔系啊，佢系印咗400本。而家我哋咧即系去睇一个其中嘅一个，即系佢系要派俾人嘅。因为佢嗰时咧，佢都系得到好多资助，佢研究香水啊，同埋有好多啲，即系有好多佢有好多嗰啲叫做系啲贵族咧，系资助佢去研究佢嘅即系神秘学啊嗰啲嘢嗰时候咧，后来佢出咗本咁嘅书。咁而嗰本书咧就叫《朱世纪》。咁嗰本《朱世纪》咧里面嗰度咧就系记录咗咧有好多好多咧，即系嗰个发展嘅，即系佢自己感应到，即系佢用一个叫基督教嘅一种叫预言学嗰样嘢咧，你睇到好多未来嘅嘢出嚟。佢唔系将嗰个1999年嘅7月咧就 highlight 咗出嚟咁样嘅。咁但系咧佢里面咧就系咧有好多好多啲，即系有好多好多啲记录咧，就系佢要嚟咧就系送翻俾佢嗰啲 资助 佢嘅嗰啲咁嘅贵族，即系嗰啲咁嘅作用嘅嘢。咁但系咧就系佢喺嗰个后期嗰阵时咧，就系、是、因为咧嗰本书咧，即系喺嗰个叫欧洲嗰个界别嗰度咧，就相当之流行。尤其是咧，佢其中里面咧就提及到嗰个亨利八世系嘛，就被即系 嗰个俾嗰个个 啊，俾个矛插身嘅嗰件事件咧，系喺嗰个期间咧，就系即系实现到出嚟。咁啊，所以咧佢 生前已经。 系啦， 睇多啲嘢噶啦， 咁所以 即系被认为系准 嘅。咁所以咧就嗰个咧就变咗系一个预言书咧嚟去嚟解释嗰阵时咧，就系好将佢咧里面咧嗰啲里面嘅佢嘅章节嘅日子咧嚟即刻咧就好似当系密码咁嚟去破解，咁啊解释到咧佢咧就因为其中有一节咧里面咧就讲1999年嘅7月恐怖大王从天而降咧呢个章节咧佢咧就系、是、大家就觉得好诧异就系佢讲得好清楚呢个日子出嚟，咁所以咧就将嗰个日子咧就定咗变成系一个叫末日嘅日子嚟嘅。咁但系如果你细心睇咧佢嗰个咧佢就讲紧嗰个会系引起一场大战嘅一个睇法嚟嘅。 Mars 我用咗。 系啊。咁所以咧，即係譬如好多時咧，我哋去了解呢啲，即係譬如俾人哋去變成一個叫經典預言書嗰時候咧，你要睇翻，即係親自咧睇翻個原文嘅佢裡面嘅嗰、那個佢點樣描述，同埋咧就再多一啲資料咧嚟去 back up， 咁樣因為咧有好多唔同嘅說法，咁有陣時咧即係你會睇到

這個連科學的雜誌都講，就是2012呢太陽風暴是去到即最勁的地方， 高峰期， 高峰期。咁呢個咧就 是1998年開始突入， 唔使嘅呢個咧，點解12年嚟一鑊嘅？即係12年一次高峰。咁但係點解以前咧就大家唔會咁擔心，而家今時今日咁擔心，就因為太陽風暴嚟嘅時候咧，我哋嘅電子器材， 係啊， 我哋嘅 iPad， 我哋嘅 Internet， 我哋嘅人造衛星，就可能全部都賴嘢嚇。咁冇咗呢啲嘢嘅時候咧，咁會點咧？呢、這個就套用翻我頭先講過所謂嗰、那個。即係一體化嘅問題，就今時今日我哋發覺，原來我哋冇咗某啲嘢，我哋生存唔到啊！ 係呢個咪呢個危機咧，係已經即係大家咧，即係喺度預計到出嚟。呢、這個其實等同於咧嗰時2000年嗰時間咧，嗰、那個叫千年蟲事件咧、大家嘅擔心 係啦。嗱、其實 iPad 咪就 iPhone 4嗰個嘅響鬧裝置失靈嘅一個預告啦。其實今日我親身經歷咗一樣嘢，就係我今日要搭車上廣州，咁我就突然間。火炭有個信號的問題，結果原本應該我的車程我計得很準，我不會遲到的，應該不是啊， 原來講這麼久其實是 但你要解釋解釋， 是啊， 解 釋，我想其實很多人 都面對同一件事， 哇，你約會的那個老 闆，不是你何故你越來越刁轉，真是 不是啊，你想想就是說簡單想想就是他因為火炭那個信號是令到整個網絡就是由這個就是東鐵是崩潰了已經，所以變成其實就是說簡單到一個這麼小地方的我哋太過依賴電子儀器，因為我哋而家所有嘅交通網絡啊，我哋嘅基本嘅供應，不論頭先你所講通訊、水啊、電啊、煤氣，全部都係已經係電腦化咗啦，已經。你少少一個問題，我諗大家都好難再容忍冇水啊。 唔係、哦，我哋能夠唔容忍冇水，能夠容忍冇呢個石熱能，但係唔可以容忍冇 Facebook， 係啊，唔可以容忍冇手機。 仲要是上到网的手机。 是啊，这个是现在现代人面对的一个很大的问题。 如果连个 Internet 的那个系统，我们尤其是一开始玩到这么多云端的一个这样的伺服器，大家知道其实现在我们 send 一个 email 给人呢，我们不是直接将点对点样 send 给人的嘛。我们将那个 email， 就算没有 attachment， 只是 email 的内容都将它分拆晒变成很多个小的部分，经由不同的网络各自知道个终点之后，去到终点嗰个端，先至再去变成一个统一嘅一个完整嘅嘢噶嘛。中间有少少错误，我哋成个 Internet 嘅网络都已经冇晒噶啦，已经。 咁呢个同 Internet 最初佢嗰个创造原意有距离嘅，因为最初系谂住如果有核战嘅话咧、 美国军方点样去内部通讯咧？ 就是你不會有一個中間，即、就、係、是、一個中枢核神經系統啊！即係如果譬如啲人咁樣，你揼佢個頭咁，佢暈低咗，咁就成個人唔喐得。而家係講緊好似青蛙咁樣，你斬佢呢橛，佢仲有第二橛啊嘛。咁但係而家即係發展出嚟嘅，我哋嗰個成個嗰個電子或者好多方面，譬如甚至去到全球經濟，佢唔係呢樣嘢。你斬佢一橛可能好少，佢係嗰個影響係擴散到成個全球嘅系統啊！ 一個失落咗嘅碎片，可能就係嗰個關鍵嘅碎片，令到你成個系統崩潰嘅。 咁呢個咧就其實好常識嘅問題嚟嘅啫。咁但係咧又因為咁咧，所以我又唔係絕對悲觀。個原因好簡單，正如千年蟲一樣，就因為你已經知道咗有咁嘅災難，咁你有個適當嘅 預測到 你有一個適當嘅防範啦咁樣。不過就算係咁樣咧，咁我都問一個問題啦，就話喂。而家我哋依賴得科技咁重，如果我哋2012有個 survival 真係有事嘅時候，其實我哋而家係咪應該去啲落後啲少少嘅地方，去啲高啲嘅地方，去首先習慣下呢個生活啊？舉個例啦，譬如我哋係咪應該去西藏住下，應該喺喜馬拉雅山住下咧？ 咪喎，調翻轉，你都可以依然喺呢個市區當中。但係頭先如你所講就係話，我哋嘅生活已經完全係俾呢一個互聯網控制咗嘅，我哋咪揾日試下。因為其實之前大家睇過電視都講㗎嘛，我哋中文大學嗰面有啲學生接受一個嘅測試，就係24小時之內唔掂傳媒㗎嘛，結果係多數都唔得㗎嘛，我哋咪開始試下可唔可以兩個鐘頭唔上網或者唔用電話上面嗰啲嘢。 唔係喎，何故你講呢樣嘢呢，就係、是、你即係有意識咁去做啊。但係如果你話即係一日唔上網呢，你估你份工存唔存在呢？ 咪所以變咗個意思就係話 你咪仲有冇路 呢一個呢，其實亦都係我哋面對緊一個問題，就係話而家好多人呢已經連 MSN 里面嘅通讯嘅 record 都要呈交俾埋自己嘅公司啦嘛，因为嗰啲都已经变成咗 MSN 最初我谂住自己私底下啲 friend 嘅沟通，都变成为呢一个嘅我哋工作一部分。所以头先台长你讲个核心问题就系、是，成个社会太过依赖咗呢一种嘅沟通方法之后咧，其实系好危险嘅。咁甚至乎就系国内冇咗 QQ。即所以點解國內嗰陣時 QQ 同360鬥爭嗰陣時咁大鑊就咁解咯？ 國內冇 QQ 咧，我話俾你聽咧，一星期之內咧又起革命噶啦！ 唔好一星期啊！如果國內冇咗 QQ， 真係嗱，其實因為近期我有個好大鑊嘅問題咩咧？就係、是、我有一啲嘅 file， 我係諗住傳翻去廣州嗰邊，我係想嘗試用 Google Document 傳上去， 得啦， 就係唔得啦，跟住變咗一定要用 QQ 嚟去傳。咁 QQ， 但即係我係企硬，我唔用 QQ， 因為我唔想部電腦嘅一句實物為俾人知道曬啦。360嘅軟件我都唔會加落去，大家知咩事。但係我同國內同啲同事們溝通就話：你開翻 QQ 啦，我哋得 QQ 呢個方法嚟去溝通嘅啫。我哋手機都唔用，我用 QQ 啦。你點解用嚇？即係變咗呢個其實過分依賴咗呢一種嘅單一嘅一種溝通嘅方法 咧。其實問題唔係一定係 Q 唔 QQ 嘅問題，而係話 係單一，係單一 我哋係生存嘅方法，係只有一種方式嘅話咧，呢、這個就係喺進化論入面嚟講係絕對危險嘅。係 啊， 一齊死 啊！一齊死啊！你死就一齊死嘛！即係舉個例，譬如以前喺呢、這個愛爾蘭，英國佬就逼住愛爾蘭佬一定要種薯仔。咁1948幾年嘅時候，薯仔失收。大饑荒，死一半人， 所以变咗就系话嗱，如果头先我嗰个比喻系咩咧？你唔用上网嘅方法去沟通啫，我意思，或者唔尽量唔去掂嗰啲嘢之余，用翻啲最基本嘅嘢咯。喂，其实我哋可以写信噶。我啱啱呢个圣诞节， 呢样嘢我好有经验啦，大家都知啊，我完全唔掂嗰啲嘢嘅，即系可以个，但系我讲未听，讲到嗰个时期嚟嘅话咧，我都会死嘅。 是 你會知嘅，但係我唔用手機，我唔用嗰個叫即係嗰種做通訊、啊、用個最簡單嘅方式咧嚟去做你嘅嗰個叫工作嘅嗰個形式咧。但係一到嗰個危機湧現嘅時間咧，你都會死，你唔會係因此就生存到嘅。呢、這個好理解嘅呢樣嘢。 唔係，但係我都意 即係成個社會嘅運作嚟噶嘛？呢個 係但係台長所講話，如果我哋既然意識到有呢個可能嘅危機咧，我哋嘅 survive 嘅方法， 嗱台長都有提過，係咪就上個山咧，上去西藏嗰度？ 如果你問我咧， 我講俾你聽啦，山上都係有光纖㗎，都係做嗰樣嘢嚟溝通。 唔係啊，台長， 山上有 Facebook 睇啊， 有㗎啦， 有人造衛星啊嘛， 係啦。 而家啲網絡，國內網絡去到咩甘肅啊、內蒙嗰度咁遠㗎啦， 咁去到呢度，全國你好好似火日，你 去到即係大家都依賴人造衛星嘅時候咧。對於哪些人真的會出事呢，就對於好像瑪雅人那些真的以前看著天來理解地球上地上發生所有事，那班人就被你的人造衛星干擾了。 這個是最重要的， 就是你以前靠望過天的 information 的人， 不單止他們，就是也都在那個70年代的時候，那些即是研究飛碟學的人，那些說飛碟訊息，即是假設你是認同是有飛碟，即是有外星人存在呢，啲外星人最唔老禮呢都係嗰隻人做衛星 代言人。 唔係啊， 代言人。講咗出嚟,ID4 都講俾你聽，第一個出事嗰樣嘢呢，就係成個嗰個衛星嘅系統呢，佢哋要 delete 咗佢先。 咁呢個好簡單，如果真係有個咁大質量嘅東西進入地球嘅呢一個領空附近嗰啲引力，都令到嗰隻人做衛星脫離曬軌道啦。 唔係嗰個，佢唔係淨係嗰個問題，佢最重要呢，就係因為呢，我哋而家用嗰個人造衛星用的那個傳訊的那個科技呢，裡面的微波通訊，尤其是微波通訊呢，是其實是影響到現在我們那個整個世界的那個那些生很緊要的生態的 東西。反而 是台那個是很緊要，但現在呢，即不是很多，即不是很多那些科學家呢，去即真的很認真呢來去研究它有沒有這些這樣的禍害的。 我反而就是怕什麼呢，就是突然間你不能夠通訊都無事，最怕就是我們依然是通到訊，啲衛星依然可以到導航，但是比較錯誤訊息我們。 我諗嗱，如果你問，如果你呢，我們知道呢，喜馬拉雅山嗰啲文明已經教人呢唔再用通訊地生存㗎嘛。即係簡單地講，就係譬如一啲 我哋称为闭关嘅嘢、嗯，就系、是、你嘅日常生活里边系零讲嘢啊嘛，依家唔再通讯，你都可以同个地球继续知道点啊嘛。咁、嗯、我哋而家睇到啲预言咧， 而家好多修行都系要闭关，都要用呢样嘢嘅， 唔再同人 communicate， 你都 get 到最终极、嗯，你要为何生存？ 嗱，呢个连说话都唔准讲， 呢、這个我觉得好有趣。头先你讲闭关意思唔系话即系佢接收信息，而系即系将某一类信息。即係將 隔住咗， 隔住咗， 直情係將，譬如簡單嚟講，將我哋將 communication 呢個字喺你嘅生命裏面 delete 咗佢，要你去體驗下跟住落嚟生命， 即係甚至你自己咧，即係因為通常咧，你如果你係唔即係響一個叫日常嘅生活嗰度咧。你唔係同人都傾緊偈嗰時候啦，你自己咧裡面咧都不斷喺度內部溝通 啊。有啲人如果冇呢發癲就會。 唔係呢個都係一個最大嘅問題。你可能咧，你根本我唔需要同人溝通，但你自己個內部嗰度咧就不斷喺度開緊嗰個儀器。 唔係，但 叫溝通儀器嘅。 呢、這個要 train 嘅。咁、 這個、 所以咧，唔係，所以就閉關咧就係要做一樣嘢，就令到你嘅嗰、那個你嗰個思緒咧。去降到最低最宁静嘅嗰个位， 同埋基于呢一类嘅训练咧，大家都会去翻最理解、最基本嘅嘢，就系话，譬如喺地球上，我今日本来准备咗少少嘢，就系讲求生，就是、有一本书叫 John Wiseman，就好出名嘅，就系、是、求生学嘅权威。咁啊，80年代佢其实是一个英国特种部队 SAS 嘅教头，咁啊出咗嗰本书。咁到后期其实已经有中文译版噶啦，就系、是、SAS 嘅求生训练。咁佢里边讲得好简单，好简单，就系、是、你拥有嗰套知识，你起码喺我哋呢个地球上。任何唔淨止資訊災難，係任何災難，你佢都會提供你嘅生存機會嘅。即係所有情況。咁但係去到最終極就係我哋個地球或者我哋呢個生態系統嘅最第一個 source 出事，即係太陽出事，又或者譬如小弟對於瑪雅個日曆講緊就係話佢講緊唔同形式嘅災難啊，去到第五個 cycle 個災難就係、是。時間災難嘛，時間或者太陽就是我們所有東西的第一個根本、即是我們所有的時間觀念、就是、 日出日落 就是太陽，就是從太陽來的、或者從太陽啟示到來的。那 當人類控制不到或者控制到時間這一關的時候，他都不再寫下去，所以寫到那裡不寫你都搞定了，或者即是樂觀地 帶破了 突破咗啦，或者人類已經突破咗時間嘅框框， 即係地球時間嘅局限。 咁嗰下之後咪唔使寫咯，唔需要再有歷史，或者唔需要再有既有 啲已經唔會再向前走 時間觀念啊咁。 甚至可能呼應翻之前成日都講話，會嗰刻就地球停轉咗、即係冇咗呢一個日出日落，甚至乎冇咗呢一個向前嘅呢個時間軸嘅概念。咁、所以變咗呢個當然我哋而家係理解唔到啦，但係用返啲現實啲，就好似話我哋科學化啲，好似舉例就係因為可能人造衛星，因為可能一啲電子儀器嘅失靈咁樣。咁其實如果有啲人呢就較為專注喺一啲金錢上面嗰、那個世俗啲嘅人呢，一諗就嘩、那個股票市場咪冧啦，咁至乎其他嗰啲我哋啲投資呀、甚至乎各方面都會出事啦。如果你較為係一啲你擔心係一個社會嘅基建，好似我哋呢啲咁樣，嘩成個交通網絡，即係不論係、航空航海，甚至乎簡單到喺路上面嘅啲紅綠燈嗰啲，喂，全部會崩潰曬㗎喇。咁嗰個就 仲有另外一個國防啦。 係啊，咁所以變咗睇下你嘅關心喺邊度。因為我哋而家生活任何嘢，簡單到你即係起身嗰一刻個鬧鐘，原來都變成個 iPhone 4嘅。 頭先我講咗，亦都強調一點啦，就係即係而家嘅國防呢，好多國家嘅國防呢是沒有電腦之後呢，你諗唔到個後果係咩嘢出嚟。咁呢樣嘅少比較少人講㗎，即係舉個例啦，即係。 唔敢講㗎。唔敢講。佢哋已經喺度 啲核彈啊。 佢哋已經知道呢嗰、那個呢係而家係即係覆水難收。 係啦，即係唔好話核彈啦，直情吹雞叫啲人起身去着衫撳掣嗰啲技術都冇咗㗎。 仲有另外一個。 吹嗰個集結號咁所以聽 到啦。 如果你擔心埋能源嗰樣啊，嗰就係核電廠或者水力發電廠嗰啲先大鑊。 其實已經我喺我嘅理解就係人類嘅預言，人類嘅預言即係翻我哋而家見到係直接睇著大自然啲動物死亡嚟 get 一啲，但係人類嘅預言本身嘅最高價值嘅最寶貴之處就係佢講出一啲嘢叫趨勢，而趨勢永遠係叻準嘅，佢講得出準嘅趨勢，咁嗰啲咪預言咯。咁但係最同唔出嘅框框就係個時間性咯。即係預言真係叻過你早少少講啫，咁但係去到最尾都係 base on 个时间性嚟讲嘛。咁而家去到末日或者唔写啦，咁呢下我觉得大家可以喺嗰个位嚟谂，就多过直情系从物质世界或者现世俗生活。 系啦系啦，即系我谂，如果话去到而家呢个发展嘅水平咧。出現嗰個問題已經遠遠係超乎我哋以前歷史上所遇過嘅問題， 係啦，而呢個牽連甚廣，個覆蓋面係全球嘅。 係佢依個2012咧，佢引發嗰、那個嗰、那個即係嗰叫危機嘅嗰個預測咧，裡面咧即係有好多種唔同嘅方便嚟去講嚇。是提及到呢，就是2012嗰時候呢，是一定會有一個一個轉變呢，是令到呢你要用一種方式呢，你就可能再重新來理解你點樣嘅生存落去咁樣。咁究竟佢裡面呢係唔係即係好似嗰個預言嘅話齋呢，突然之間呢個地殼有個好大轉變呢，或者有個叫太陽嘅風暴嘅出現呢，或者係其他嘅種種嘅嗰啲問題呢，即係其實你會睇到討論2012呢個時間咧，就好多呢啲嘢掉曬出嚟。總之咧就話一定有變噶啦。咁啊就又應翻台長嗰句説話就係、是、點樣生存落去咧？ 唔係，所以我最即係有興趣頭先 點樣見招拆招咧？ 即係特種部隊嘅負責人咧，佢如果話講我哋要遇到逆境或者一個困難嘅環境去生存，個態度應該有咩改變？ 嗱，佢就講啦，地球。作為一個地球上嘅生物或者人類啊，你係喺地球度生存咧，就係、是、有好多基本法則，就係、是、你同天氣啊、同水啊，即係你係 get 咗 自然環境係要， 就完全係佢裏邊冇提過冇提過現代文明嘅生活，佢只係講 基本嘅生活。 佢只係講求生，就係當你突然間冇咗現代文明嘅之後，你啲人繼續點樣落去？就係冇阻情，一開始你求生嘅第一課就係、是。你脱离咗现代嗰个文明之后， 最简单就系我哋而家如果假设喺呢个流落荒岛，点样生火先？ 系啦， 甚至乎就系、是、嗱，我哋生到火，我用啲咩方法嚟去煮食先？ 系啦，咁佢呢本求生书佢教晒你所有呢啲技能， 啱俾香港细路仔睇。佢第一时间去问求生技术，问飞熊。 你唔好话呢啲咁样添啊！可能而且更加重要系咩嘢咧？就系、是、其实我哋好疏忽咗，就系 喺呢度即刻求生。 当你去到嗰个位当中，你点样确保嗰个系一个安全嘅地方？呢、這个你点可以建立一个 shelter 俾自己先？ 你系遇到乜嘢危机？ 嗱，喺求生学里边讲，就系所有你拥有知识，你拥有呢啲知识就系、是、基本嘅咯。 系，即系好似头先咧，阿何国佢都提咗句话，可能在那一刻的時候呢，你未必說走上山呢就有用。因為呢，如果你就好像如電影裡面所說呢，有個大洪水來，有個地殼 呢、 哦、那上山是對的。 這個講一講個例子啦，就是在剛才有這個南亞的海嘯的。咁原來南亞海嘯在泰國度呢，有一個很特別的種族，就叫 Sea Nomad， 就長期住海，即不上岸的。即、就、係、是、一路終身坐船啊，同埋一啲細路仔幾即係一兩歲就開始游水㗎啦。咁當其時呢，南亞海嘯嚟嘅時候呢，佢做一樣咩嘢呢？ 即刻上船。 唔係，佢哋唔係上岸走，係直情行 入海。 入海向住嗰、那個即係嚟緊嘅海嘯嘅震央走啊。 係喎，醒喎。 上船。 咁浪越打越大㗎嘛。 係囉。 咁佢哋點樣呢？佢哋原來呢，佢哋好古老，一路有個 傳說。邊有個傳說知道呢一劫㗎啦？ 咪一個求生嘅一種技能。 你可以講係求生技能，但係佢哋一個好古老、好古老嘅傳說話呢，到咁上下呢個海洋呢，呢、這個神會發嬲。咁呢，以前佢哋嘅祖先呢就遇過呢樣嘢。咁所以 留低咗個經驗。 有經驗，所以嗰陣時呢，個祖先話俾你聽，如果海神發嬲嘅時候呢，你唔係一定要上山走。你可以向相反嘅方向走。同埋佢話俾你聽，个海神、个海洋嘅神，海神发嬲嘅时候系咩会发生咩事？ 之前有啲咩征兆？ 有啲咩征兆？嗱，所以嗰镬咧，佢哋完全系成个种族系避到难嘅。 嗱，呢个好重要就系点解啦？近期 Hotmail 咪出现咗另外一个问题嘅，就是、突然间所有我哋嘅通讯冇晒，即系记录冇晒啊嘛。我哋而家即系加上我上年发生咗一件事，就系、是、我自己个 blog， 因为我中大嗰个其中几个砌出嚟啲 server 突然间唔知咩事，几个 blogger 啲内容都冇晒。我哋有一个情况就系太依赖咗用数码化方法去记低我哋嘅过去嘅知识。 諗住就係話呢啲唔使記㗎啦，求其去到嗰刻即刻咪上返網去到抄咪得囉。 係一定睇返 Google 就得㗎，你睇上到如果呢個世界係冇 Google 就係搞。 就係嗰 part 囉，好似頭先台長所講就係話係啦，我記得啊係有個求生嘅 manual 嘅，唔知 SU 定 SAS 係啦 OK 嘅。而家我唔會 download 㗎啦，係 啊， 諗住真係遲啲入去 㗎。係啊，我最慘係咩呢？我以為我 download 咗落我部 iPhone 裏面㗎啦，已經扮無一失啦，係嗰刻開唔到喎。 這個就是那個最大的錯誤，就是你想著個個都是對於贏的，想著到時呢 是啊 是啊。那還有剛才我講的那個例子呢，有一個什麼更加深的一個教訓呢，就是其實我們今時今日我們會對很多科學的最新的科學的知識呢，我們是絕對崇拜的。 嗯，是啦，但是反於 地球的東西呢，就 我們有一個迷信啊，就是譬如說2011年寫的一些最新的科學研究一定是嘩真是幫到我哋救到我哋 啊！最尖端啦！ 但係如果好似頭先我哋講南亞海嘯嗰個咧，係事前冇人幫到你， 嗯， 有嗰個技術，不過蝦碌咗， 係， 反而你靠一個係古老嘅傳說， 智慧 有幾千年，可能一個係即係數以千年計嘅傳說嘅傳統嘅知識去救你，咁，所以即係去到2011年嘅時候咧，我就話：喂，唔係今日咧，我哋求生嘅技術咧，唔係向前看。唔係睇最新嘅一啲，可能唔係睇一啲最新嘅科學知識，可能我哋要翻睇我哋以前嘅祖先，我哋以前嘅舊嘅文明，一啲所謂嘅即係有呢個迷信嘅文明，你睇翻佢講咩嘢？ 睇下究竟以前人類係如何存活落嚟嘅先，咁樣 點解會咁樣？就係，因為其實呢啲文明係經歷過大災難啊嘛。 嗯， 那個就是他們當時大災難力劫餘生的人， 嗯， 留下給他的 下一代的一些智慧 求生經驗， 只不過是他的包裝不是好像我們今天寫科學論文那樣寫。 他有剛才所說，難道我跟你說就有個叫海嘯，跟住下面有地震這樣東西，我不會明白的嘛。香港年代就說，總之說，哎，神啊，總之 有個 海神發嬲， 是啊， 有個海神發嬲， 嗯， 那就所以會做產生這樣東西。但是你如果睇咗，你抹開咗，你解開咗呢啲神秘嘅表面 紗， 你睇入面個內涵， 嗯， 其實真係幫到你。 嗯， 好啦，咁我哋第二節去結束，我第三日講最重要就係，到嗰日我哋應該喺邊度集合呢？ 你有你嘅創意，我有我嘅創意， 諗到創意就好有創意， 做到創意只係創意。 創意有幾難啊？ 逢星期三晚收聽創意冇咁易。